攻读创世纪第十四章。那时史纳尔王阿莫纳菲尔、厄拉撒尔王阿里约克、厄兰王格多尔老莫尔、戈因王提达尔兴兵攻击索多玛王贝拉、哈摩纳王比尔沙、阿德玛王史纳布、泽波因王舍莫贝尔及贝拉，即左哈尔王。那些王子汇合于西丁山谷，即今日的沿海。他们十二年之久隶属于格都尔老穆尔，在十三年上就背叛了。在十四年上，格都尔老穆尔率领与他联盟的君王前来，在阿什塔特卡尔纳因击败了勒法因，在哈布击败了祖金，在克里亚塔因平原击败了厄宁，在荷犁人的瑟伊尔山击败了荷犁人，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厄尔帕兰，然后回军转到恩米士帕特，即卡德士，征服了阿玛勒克人的全部领土，也征服了住在哈扎宗塔马尔的阿摩犁人。索多玛王、哈摩纳王、阿德玛王、泽伯因王和贝拉，即左哈尔王，于是出来，在西丁山谷列阵，与厄兰王格多尔老莫尔、戈因王提达尔、史纳尔王阿莫纳菲尔和厄兰撒尔王阿尼约克交战，四个王子敌对五个王子。西丁山谷遍地是沥青坑，索多玛王和哈莫纳王逃跑时都跌在坑里，其余的人都逃到山里去了。那四个王子劫走了索多玛和哈莫纳所有的财物和一切食粮，连亚巴朗兄弟的儿子罗特和他的财物也带走了，因为那时他正住在索多玛。有个逃出的人跑来，将这事告诉了希伯来人亚巴朗。他那时住在阿摩尼人马莫勒的橡树区。这阿摩尼人原是亚巴朗的盟友厄什科尔和阿乃尔的兄弟。亚巴朗一听说他的亲人被人掳去，遂率领加身的步兵318人直追至丹。夜间又和自己的仆人分队袭击，将他们击败，直追至大马士革以北的河巴，夺回了所有的财物，连他的亲属罗特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和人民都夺回来了。亚巴朗击败格都尔老莫尔和与他联盟的王子回来时，索多玛王出来到沙韦山谷，即君王山谷迎接他。撒冷王穆基瑟德也带了酒饼来，他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，祝福他说：愿亚巴朗蒙受天地的主宰、至高者天主的降福，愿将你的敌人交于你手中的至高者的天主受赞美。亚巴朗遂将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了莫基瑟德。索多玛王对亚巴朗说：请你将人交给我，财物你都拿去吧。亚巴朗却对索多玛王说：我向上主、至高者天主、天地的主宰举手起誓，凡属于你的，连一根线、一根鞋带我也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亚巴朗发了财，除仆从吃用了的以外，我什么也不要。至于与你同行的人阿乃尔、厄什科尔和马莫勒所应得的一份，应该让他们拿去。